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.com， 我系何俊仁，多谢大家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个吓、啊、大军阀嘅时间啦，咁啊圣诞之前嗰日嘅大军阀啦，12月23号，咁啊今个礼拜我谂可能即系圣诞前夕啦，就其实唔净止股市啊，其实政界啊，任何界别啊，都非常之有 holiday mood， 咁所以咧，即系你呢排咧，你要揾一啲即系题材嚟讲，做节目咧都非常之唔容易啊。咁啊，原本估计咧，即系呢个礼拜啊，林郑啊，呢个689啊，上京啊，会有啲花生炒下啦。诶，原来都系冇乜，原来都系。 都系 business as usual。 系啊， 同正常上去呢一个嘅即系做述职系冇乜大分别。 系， 而家冇乜 tips。 冇乜 tips。嗱，冇乜 tips 又唔系完全冇 tips 嘅，其实有几件事我哋都值得讲下嘅。咁啊，即係大家本身就對阿林鄭啊，即係有好多嘅期望啦。因為其實就嚇、啊，自從呢個老董啊攬咗佢之後啊，然之後好多工商界嘅人士亦都話撐佢啊，亦都話即係唔抗拒啊，又剩啊。起碼嗰個行情啊，即係大家睇落去咧，阿林鄭其實似乎係高啊曾俊華一截嘅。誒咁啊，點不知去到上到去之後又黑面喎、啊。啊！仲要俾人哋恥笑、啊，坐入咩呢个咩坐大巴、啊，喺 Audi 都冇得坐、啊，咁啊，即系完全系冇适当嘅礼遇啦。咁但系就嗱、啊，有一件事我觉得好奇怪，因为其实咧，佢上到去咧，佢今日就佢上到去嘅职责咧，就系、是、负责出席一个咧故宫博物馆嘅一个所谓嘅文化仪式啊之类啲乜嘢啦，嗰啲典礼之类咁嘅嘢啦。咁啊，同时间就宣布咗一件事，就系话。啊！就香港咧，即系西九龙未搞掂噶，系咪？咁啊，西九文化博物馆啊，其实烂咗尾好耐噶啦。咁啊，因为而家高铁嗰度未搞噶嘛，咁所以咧，就而家咧就话呢个西九嗰个原址咧，就而家就谂住起嗰个叫做系故宫博物馆啦。咁啊，甚至乎咧，即系呢个北京落本度咧，就话啊，即系永久借出呢啲文物俾你去做展板咁样样。 但你知唔知原来咧、 啊， 即系最多系即系遗迹嘅地方咧，唔系叫遗迹啊，即系嗰啲过去嘅古董嗰啲咧。 啊 全部喺晒台灣係最多嘅， 但台灣 當年咧 係 即係蔣介石嘅時候咧，臨走嘅時候立咗好多酒噶嘛， 有咁嘅講法，即係所以咧，你話嗰個咩中英呢、這個唔係中英聯合聲明啊，即係嗰個叫做係三份不平等條約啊，咩南京條約啊，嗰啲喺曬嗰個係啊，喺曬台灣噶嘛，嗰啲嘢係，咁所以嚇、啊、游蕙禎嗰啲先至話啊，即係香港嘅主權咧，就應該係台灣去 claim 嘅，其實嚇、啊、中華民國去 claim 嘅，咁我唔好講得太遠啦嚇，咁啊就，但係嗱。啊点解无端端话要哇咁落重本咁样样叫你搞个故宫博物馆咧？即系因为其实咧，你话故宫博物馆咧就好突兀嘅，其实系喂你嗰个 suppose 咧，其实你喺嗰度发展呢啲咁样文化事业吓、啊，即系谂住就系话俾唔同嘅，即系你话粤剧又好啊，话剧又好啊，吓乜剧物剧都好啦，都谂住喺嗰度做嗰个表演啊，或者系嗰度即系去俾佢哋即系做呢啲咁样嘅参，即系即系国际城市之类咁嘅嘢。喂，但系你无端端，喂你本身你用地都唔够多噶啦。甚至乎已經係俾呢個高鐵啊，就哇！你而家你仲要即係食咗好多地方，根本上就即係爛尾爛一半咁滯。咁你而家我諗可能即係其實你搞個故宮博物館，起碼可能唔使咁多錢啦嚇、啊，照翻個冇抄翻啊！即係你而家，因為其實而家真係十萬咩有一撇噶嘛，都唔知搞成點噶嘛，乜嘢都要等呢個高鐵嘅。其實係咁，不如高鐵啊，個高鐵站變咗故宮博物館咪算咯。系咪？即系你故宫博物馆特色嘅高铁站，咁就唔使啦。 咁啊，高铁站就叫故宫咁样。 系啊，故宫站咯，咪就叫做